个贞洁，常都直到湮灭，偶然莞尔一笑的世界，若一开始就决定冷眼，身在边缘变着身，干涸的眼泪，回头的理由和乡愁，是幻梦一场，好似枯叶落下，相遇在的剧场，逢场作戏必然不能讲，努力扮演时间的正常，与你眼中再没有宝贵的向往，只将还陌生的拥抱赐予我心生的家，即便是后天迟早，更浓于血缘牵挂，彼此真心的誓言毫无隐藏，牵起手一走漫步回家，晚饭要煮什么菜色好，亲手今天发生的一切，你听着笑的脸映照着夕阳，一天接一天过，这出戏结局会是笑容，跃上了柔软的弹簧床，高兴的跳着，想象的飞翔，无法预期的生活中交织欢笑，我丝毫不优秀，怀着如此想法，在这时间对白的长大，努力摆出不起眼模样，却注意到没有谁并不被需要，专属于我的光芒再次出就能见到，我在那一天明了，诅咒不过是谎话，为心底哭泣的孩子疗的伤，满心期待着漫步回家，路边的草坪盛开着花，慢笑的还不动嘴，你听着笑了，也映照着夕阳，一天这一天过，生活在彼此的奇迹中，下树叶可爱的很执着，因为想表达却不想说出口， 无法预期的幸福中我承诺，在回家熄灯以后，我们所共筑的梦逐渐转为 彩色好，细数今天发生的一切，你听着笑了，也映照着